的季节，醉人的诗篇，哦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春天，七月的经典，美丽的句点，

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曲，请欣赏彭羚的《随爱而飞》。 伤我的心，

河，借一千颗心情，传说中心与心能相逢。夜难眠，往事忽隐忽现，心在痛，对你越陷越深。这一千对之恨，借一千个心愿，梦醒后竟然不再飘零。我的心不后悔，这这点就藏在梦里夜里的负累，我的心不后悔，反反复复也是为了你，千纸鹤千颗心在风里飞。

忘了熟悉，我情愿闭上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